呦，什么情况今天？就我觉得其实偏执啊，就是得给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偏执呢？其实就是不太正直，就是偏执。 我都懂了，而且我也信了。 嗯，没有，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执着于某一件事儿吧，对吧？ 嗯， 就一直执着着哈。 对， 你先说说你吧，平时偏执于某件事儿啊？ 嗯，我是。我是 创作，嗯， 什么创作？ 应该是什么？ 我的偏执就是特别生活化，我就必须早起喝一杯水，要不然我一天都感觉自己不好。对喝水这件事情，我有一点点不太正直。 对对，就比较偏执。 嗯， 那我可能是每天早上必须得吃踏实的早饭。 哎，其实你确实是这样，你以为这个不算吗？ 啊，算啊，就我不太正直在这方面。就吃早饭的时候老耍心眼儿，把那脆的给我，刚出锅的给我。 今天早上吃的什么呀？ 今儿早上起是我就早上起最爱吃的东西了，油饼 啊。 然后最关键的是它的这个配的这个汤， 刚出锅的， 刚出锅很脆。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面条汤 啊， 嗯，啊，然后我就自己就觉得这个有一种搭配啊，就是面条汤里稍微搁点醋，再把油饼往里一蘸。哎呀， 其实确实是这么多年，你是我见过的吃食堂最有经验一个人，而且你把每天啊每顿饭基本都分析透了。 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 这也需要经历。 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也不是。 没有吗？ 就是不太正直就能分析出来吗？啊，老耍心眼儿。来吧，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自己或者身边人会偏执于哪种事情。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首先来看一下呢，美国的一个网站调查就表示啊，相亲的时候 iPhone 和安卓用户是相互瞧不上的，而且这个手机型号越老获得的约会的概率就会越低。那有人说呢，真肤浅。不过呢，个性与消费习惯相关，你使用的手机还有一些软件啊什么的都会反映你的性格。所以呢，就有人认为啊，相亲看身高体重长相要比看手机肤浅。毕竟我们能选手机呢， 啊， 却不能选择自己的外表啊。 嗯，有一定道理。 嗯， 刚才我就是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的话，你会发现就如果说对方跟你用一个品牌， 嗯 啊，一个系统的手机，你们会更有共通感，就是互动话题更多。因为你想想，比如说当你说到一什么什么事儿的时候，这尴尬的时候总会翻翻手机，当你翻手机的时候都会有共同话题，对吧？ 啊，对，而且是这样，比如说你真的跟那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用一模一样的手机，而且软件都差不多，你会觉得很有缘分啊。 哎，对啊， 嗯， 爱好就差不多， 对 吧？都喜欢旅游的肯定里边全是旅游的 app，对吧？ 对， 喜欢锻炼的肯定都是锻炼的 app， 喜欢音乐都是音乐的 app。 哎，继续。怎么了 啊？ 怎么了？ 然后我就忽然脑洞大开啊，翻开你的手机就会发现，哦，一个早餐的那个就跟以前课程表一样，周一吃什么， 有 可能会是换成什么之类的。 不可能，不可能， 是吗？ 已经设成屏保了。随时都得看一下。继续吧，观众，我们来看看宠物行业啊，下一个经济暴增点。近些年呢，蓬勃发展的宠物经济萌生了许多的新职业，宠物营养师啊，宠物服装设计师，还有宠物的按摩师，还有宠物的丧葬策划师等等。这些行业呢，不仅仅是改变了我们养宠物的方式，也改变着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活结构，把宠物当作家人看。你怎么看？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养宠物的人都把宠物当家人看了，已经。 对， 而且特别的上心。 对， 尤其说到这个宠物服装设计师，我真的是发现现在就是宠物们的衣服啊， 嗯， 就是小鞋子啊， 嗯， 真的是琳琅满目。 从价格， 对， 从它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设计， 嗯， 再从这个什么和这个尺码，其实不比人的这个便宜，也不比人的差。 对，我真的觉得现在购买力最强的几种吧，首先肯定是母婴类了， 嗯， 就小孩的还有孕妇的这些，然后我觉得就是宠物了，差不多。 关键他们颜值太高。 嗯，对对 对吧， 太 就太可爱了，你就觉得给他穿什么，哎呦这好看，而且你再加上旁边那个宠物这个设计师再跟你说，哎，这个服装专门为某某某某你们家这种狗的这个类型设计的， 还有就是设计发型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对对，你 把它修的特别的，比如圆圆的， 对， 就是把比熊吧修的圆圆的， 哎，他们用不用拿发蜡什么的定型喷雾再抓一抓？ 不会，但他们一定会吹的根根分明，我觉得都特别透亮， 哎呀， 好上心啊！ 对对对，继续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调查称啊，说大学生呢，这个月均生活费用是1212元，超三成啊，还叹不够花。近期呢，麦克斯研究院呢也是发布了一份针对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了在校的大学生呢，月均生活费为1212元。不含学费、家庭与学校间往返交通费，97%的被调查者呢，生活费呢是由亲属提供，其次呢为打工兼职，超三成被调查者呢也是叹不够花啊。这个男生呢主要花在社交啊和娱乐上，女生呢主要花在形象消费和零食上。你花多少了？ 嗯，咱们就我不是咱们了，我就不要说我当年花多少了，没有可比性啊。 当年数也跟这差不太多。你们家属于那种非常富有的家庭吗？ 买一个大包子，买两个大包子，吃一个扔一个的那种生活水准吗？ 不是，就是我记得，反正当时我跟那真差不太多，差400块钱。我当时怎么了？ 嗯， 这800不错了已经。 没有，我是说真的很多啊。 800，这我这个年头短啊。 什么？ 我刚毕业几年啊？ 哦，你刚毕业半 年。800块钱，你当时呢？ 我可能 不止1500， 我可能不止800， 3000多。 没有，我其实刚刚想说的是啊，我的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我在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没有去打打零工什么的。 啊、 我现在想那样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哎、还别说，那时候我还真偏执过一这个一份零工，人没看上我。 哪儿啊？ 配音吗？ 啊、哦，配音 啊！当时也没设备，就得老得跑特别远去。后来人家就觉得太麻烦了，能力也不行，吃的还多，这算了吧。 现在公司都管饭啦。 那时候还是孩子是吧？ 嗯。 继续往下来关注，我们来看看下一条啊。 来看， 下次坐共享单车，首先要检查。哎呀，有人在这坐垫上扎针了。日前呢，有网友就爆料了，说这个共享单车的坐垫上啊，竟被人扎针。图片当中呢，这个针乍一看像一道划痕，且根据这个针插入的角度和力度，显然是有人故意而为之的。共享单车公司也说了，正在积极调查，提醒市民啊，骑行前仔细检查坐垫、轮胎等等。 哎，感觉真的是太可怕了，有没有觉得满城尽是容嬷嬷呀？太吓人，好紧张啊。 对， 其实真的是我觉得啊，只要是公共交通设施出行的时候，我觉得都得关注一下座位。 对对 对, 对， 就什么公交车、地铁什么的， 对， 都得看一下， 检查一下。对，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像这个公共自行车啊，有的时候其实需要拼运气的。 哦， 早上起小区肯定车是少的， 嗯， 晚上地铁站肯定车是少的， 嗯， 对吧？所以要拼运气。有时候你这稍不注意，你咔推上车着急就走了，他车胎是瘪的，在当你再送回去的时候，其他人已经把车骑走了， 哦，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哎，检查好再出发。 对， 嗯，我们来看，继续来看啊，刚刚说到这个宠物，来看美国有一只爱抱抱的单身狗啊，每天上街都拥抱陌生人2个小时。那根据外媒的报道呢，在比如像情人节这样的日子里，那处于单身的男女可能会倍感寂寞，但是呢，纽约街头一只名副其实的单身狗呢，愿意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这只可爱的金毛巡回犬呢，叫做路宝蒂娜。那么每天下午，它都会来到街头上与陌生人拥抱2个小时。那狗狗的女主人萨塞尔也是说呢，在家里呢，他们从来没有教过这个狗狗什么，而是他自己学会了这个甜蜜的花招。那其实呢，这只狗狗并不是会总和陌生人拥抱，起初它是只愿意和陌生人握个手的，但是久而久之呢，它开始愿意和陌生人来个亲切的拥抱啦。 嗯，所以你说这么可爱， 嗯， 长得又可爱，然后再招人喜欢，能没人给它买东西吗？ 尤其是这个大金毛好像特别的就是喜欢交朋友，而且特别的暖。 对, 对， 嗯， 而且说有治愈的功效吗？看他的眼睛， 嗯， 看他的眼睛有治愈的功效。 嗯， 真的吗？ 对呀、啊，你没看过金毛的眼睛吗？ 我看过，但是啊、哦，我没想到这个层面。 对，它真的有治愈的功效。你看着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边莫名的那种感觉， 暖暖的。 对，你就它的眼睛感觉很无辜， 啊、 然后又 很 无辜，而且它其实长得还挺帅的那种。 而且满眼的善良，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啊、 嗯。 除了这个金毛之外啊，还有一更帅的，就是哈士奇了。虽然说可能 二哈 啊，不太聪明，但是呢，二哈也经常会搞一些事情嘛。啊，哈士奇呢深夜带伙伴越狱了。近日呢，江苏宠物店的这个老板啊，早上起开门发现了一片狼藉，开始以为进了贼呢。啊，调看了监控发现，原来是客人寄养的哈士奇开始搞事情了。他深夜呢自行的打开笼门，然后强行这个拆开了门框，哈、啊，还救出了两只这个同伴汪啊，一旁的这个六只猫呢已经是吓坏了。目前呢，肇事的哈士奇已被不锈钢的笼子啊加了两把大锁严加的看管了。 特别有意思，感觉这是一个还原动画片的过程啊。 对对对对对啊、嗯嗯！这动物是晚上一关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脑海当中经常会想象，就是在关店的一瞬间、 嗯、 里边比如说什么水果啊都活了，什么蔬菜都活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吧，然后呢这些狗狗们都开始会聊天了， 对， 走吧咱出去玩去吧、 嗯、 对是吧，一聊天然后这二哈把这小伙伴们都带走了。 嗯，我觉得小伙伴们也是特别的信任他，怎么会选二哈呢、嗯、当队长 所以才被抓了回来，要不然估计没问题啊。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说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啊，经常会偏执于哪一件事儿？ 是、 啊，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听歌，来自莫文蔚的《一生所爱》。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一生所爱》，这里是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觉得可能偏执这种事儿，也是因为自己太爱了，所以才偏执。 嗯， 对吧？ 对， 因为你爱生活，所以偏执生活；因为我爱吃，所以爱走吧。 没什么错啊，你干嘛一副很娇羞的样子？ 没错，我没不敢承认啊。 我们来看朋友们都偏执于什么事情吧。 啊， 我发现大家真的是特别有想法。 怎么了？ 非常的热闹 啊！ 嗯，你先来。 我是IHP， 他说洗头和洗澡必须分开洗。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人。 真的吗？ 必须先洗头 啊， 就把头发洗完之后擦干了、吹干了再洗澡。我就特别不理解 啊、哦，我也不能理解， 是吧？很多人、大部分人其实是属于那种，就好像一块儿就先洗个头什么，一块儿冲水就洗干净。 对啊， 对吧？ 嗯， 就必须先洗头。 而且我会觉得洗澡的时候洗头比单独洗头要冲得更干净一些呀、啊、 不光冲得干净，你省事儿啊。 啊、哦、对, 对, 对， 你要撅着那儿自己洗头其实挺麻烦的、 啊、 对吧？你还得换个衣服，拿着毛巾、 嗯、 你也洗澡那嘁咔嚓就很快，尤其男士洗澡更快了。 你说的是男士吗？ 我说的那人是男的。 哦， 是男的， 那就更奇怪了。 嗯， 对吧？好吧，来看这位叫鱼子酱喵的朋友说，疯狂迷恋一个渣男。 嗯 嗯， 就是特别喜欢。 还有这个某某某少女说，喜欢不喜欢自己的人。 喜欢不哦，就是别人越不喜欢自己越喜欢他。哎呀，怎么那么好啊啊，绝了。还有这个 HUN 他说了，说老公送的这个猫咪啊，就发了一张图片特别可爱。 嗯， 哎呀，大早上起每次6点叫人起床，就爱这件事儿。 就是哎，我觉得小宠物一般都这样。 嗯、 你小猫啊，或者狗狗啊， 嗯， 对吧？ 嗯， 它醒了以后，它就会来找你吗？ 对， 对不对？ 但是就是每天都6点，就感觉它就认识那时钟似的。 闹钟。 对， 嗯， 你看它这个小表情，你看就是歪歪的，哎呀，一歪头，就所以说它真的很可爱哈。 然后忽然用英文说：“你该起床了。” 喵一声还不行，推推你还不行，还得说话。VT 他说，两个人一起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走右边。 他是为了保护别人吗？ 走右边怎么会是保护别人呢？ 哦，被别人保护，看方向了啊、 嗯 哦，都不是。 对啊，怎么走右边都是那个在里边的这个。嗯， 好吧。 对，还有人说必须走左边的。像花生石见路，他说我必须走左边，就走右边就感觉特别别扭。还有说走左边特别别扭的， 嗯， 啊，就是这个人的习惯。 嗯，哎，你说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偏执，他是不是跟这个强迫症有点关系啊？ 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 那我其实一开始理解这个偏执啊，是觉得好像就是对某一件事儿特别喜欢，就这个人生当中除了这件事儿之外没别的。 嗯， 啊。但好像这么一聊，不是，好像生活当中一些小习惯也能体现出自己偏执哪一方面。 是， 嗯， 来看这位圈圈无敌员的朋友，他这个小习惯就很厉害 啊。 说这个冲马桶啊，一定要盖上盖子。 对对。 然后有两个担心， 嗯、 第一个担心是担心粑粑会飞到牙刷上，第二个担心是他觉得冲的时候会有粑粑的分子飘出来。 就是这样。这是科学的、 嗯、对， 这是科学。哎，我看他那有一个配图，你得点一下看看。一 哪有配图，少来。 还有万乙，他我估计这个习惯也是好多人都有的。 嗯， 穿凉拖啊，这个或者凉鞋或拖鞋，脚不能是湿的，有一点水必须擦干了。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而且我刚才看错了，我以为是他说脚不能是湿的。 嗯， 我是不能穿那个湿拖鞋。 对， 特 别 难 受。 哎呀，难受死了。 所以就要换一下嘛， 啊， 对不对？ 怎么换呀？ 啊， 上商场，我这湿了，你给我换一双。 不是，你一般湿了会是洗澡之后吧？ 对。 那就出门的时候换一双干的， 啊、对, 对, 对, 对, 对 不 对？对对 对 对对。嗯 嗯，再来看看，哎，文小胖说了，吃饭的时候不许碗里留1粒米。 嗯。这个可能是从小给大家给养成习惯了， 我觉得真的是个好习惯。 对，从小家庭这个如果有要求的话，好，那慢慢 就是你会发现，哎呀，就是怎么都吃，就是必须得把它吃完，吃到撑也把它吃完。 嗯 啊，还有很多，就我觉得身边人偏执于生活当中某种习惯，比如说爱擦地的，我不知道跟你分享没分享过，应该跟你说过， 好像 因为太有名了，他就真的，我一想到这种偏执啊，什么强迫症啊，什么等等这些有点不太正常的事儿，我都会想到他。 是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体现的吗？他有很多这样的习惯吗？ 两个。 啊，这个 家整理一个男士啊， 嗯， 必须把家整理得干干净净， 嗯， 在外边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这个零碎的东西， 嗯， 什么牙签盒啊，对吧，生活当中什么抽纸啊， 嗯， 必须都得收起来。 哦， 所以虽然说收起是一纸箱子里边，也不是特别整齐，但是必须得放在一个固定的地儿， 嗯， 然后必须擦地，每天擦，而一天不是擦一次，早上起来擦一遍，然后朋友来的时候，就是朋友坐在这儿了，不用换鞋，很仗义，不用换鞋，坐来吧，现在坐。然后他给你擦地，擦完之后等你走了，你们先走啊，我擦一遍地，晚上回来再擦一遍，一点不夸张，绝对没有这个虚构的。 这是这是他减压的方式吗？ 不知道，反正就一直有这习惯。 那你们没有问过他吗？ 问过呀。 他怎么说啊？ 而且不是，他还有一其他习惯呢 啊， 就上你家还给你家收拾，就好像是一个机器一样。输入了某一项命令停止不了啊，另外啊，这特别好吧， 特别好，有一个 这样 的朋 友， 太好 了， 哎， 太好 了，嗯，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就是偏执于做水。 烧水吗？ 烧水 啊， 嗯，就是每次打电话，哎，怎么咱们去哪玩啊，不行我烧水呢，然后再打电话，您就是啊，不行我烧水呢。 他怎么烧呢？ 就是最早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水龙头有一个 bug，有一个小问题， 嗯， 每就是开的特别小，往出滴的时候是不收水费的 啊，是， 这对吧？ 嗯， 好多家庭都会有这习惯，现在没有了，现在电表越来不是是电表水表越来越精准了， 嗯， 开个一小点之后就滴的在那壶里边， 嗯， 他就在家必须得他妈让他盯着，就是不是说就死在那盯着，大概你人家已经算出一时间了， 嗯， 算出一时间，大概比如假设三，我不知道，大概是10分钟、20分钟、40、45分钟， 嗯， 这样呢。就赶紧去跑过去把这个壶盖好，在这个煤气上做好，给做开了， 嗯， 然后再换一个壶在那接，然后就这么一直循环着，啊， 我觉得他在工作中应该也是个好员工吧。 后来我们就跟他说了，当我们当老板的时候，一定给你包下一水库，让你把它做开了。 那他现在他这个习惯是保留到现在吗？ 不知道，现在不怎么去了， 哦， 啊。 因为他没有以前勤快了，你们就不喜欢他。 对，所以我说，其实生活当中偏执事儿挺好玩，挺有意思的哈。啊， 我看到一个厉害的，好不好？也是跟刚刚那个马桶有关系。冲马桶的时候一定要捂耳朵。 我跟你说一件事，这现在其实是早饭时间，万一这些吃早饭，一定捂耳朵。这为什么？害怕。 太可怕了，声音太大了。 分子不要钻到我耳朵里。 哎，你觉得你跟他？差别很大吗？ 怎么了？ 你还不是我给你推荐一部电影，我说哎，有一部电影很好看，害怕吗？永远是第一个问题。 再来看看啊，这个其他朋友，大露露他说了，睡前一定必须上个厕所，床上躺会儿也要重新再去一次，这是很多人都有的习惯， 嗯 啊，必须要去一趟。 嗯嗯，来看这位叫梅梅的朋友说。我很喜欢方方正正的瓶子罐子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当他们摆放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空隙， 嗯， 这也算是一种强迫症。 对，还有像那个郝亚月他说了，我偏执自己丑不愿改变，看看别的小姐姐多漂亮啊。啊， 心里我觉得他心里未必觉得自己不好看。 对， 对吧？ 对。 嗯 嗯，你们照片给我们发过一个，我们来评判一下。 来看这位朋友说，偏执于买的啊，偏执于买的第一个橘子跟第二个不一样大，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偏执于必须两个买两个橘子，这两个橘子都要一样大， 就是第一个挑的就已经是标杆了， 嗯嗯， 对吧， 嗯， 是这意思吧， 嗯， 以后的必须跟他看齐， 对 啊， 都得一样大。 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你说就是偏执这些事儿的人会不会生活特别累啊？ 我觉得他们挺高兴的， 每天蹲地做水，然后挑橘子还要挑一样大的， 然后 马桶必须捂耳朵，先关盖再捂耳朵，那谁来冲啊？ 捂完耳朵以后，哎，觉得真充实，生活真充实。

然后我到后来，因为你每天就是下班回家都是那个停车场，然后我到后来就设计了一个舞蹈，我就特别开心，损一下以后往前走，忽然一回头， 哇， 然后来一个， 自己觉得自己特别帅， 对， 但是其实你们小区都传开这事儿了， 真的，我就会发现，因为他那个灯光不是很暗，就有一个就是几个保洁的阿姨啊或者叔叔啊，就会碰到我以后会跟我打个招呼， 打招呼， 他们肯定不止一次的看到我， 哎呦， 不知道我在干嘛， 这孩子脑子不太好使啊， 好可怜、啊， 千万别赖在我身上啊。 好吧， 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偏执的事儿哈、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刚说到车，确实也有一个有关车的事儿、 嗯， 我觉得这得你说。 哎，咱们来看看啊，何事开车门能防事故发生啊？这个可以有。 嗯。 何事开车门？提倡驾驶员在下车的时候，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启车门，以便扭身查看车后方是否有突发情况。警察叔也表示了，说此举呢确实是有效，有益于倡导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其实呢，无论是用咱们左手还是右手开车，都应当先观察道路情况之后再开车门，并非说一定要用右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也是在确保这个汽车周围安全的情况下呀，相间将这个车门开一道小缝，不要一下子全部打开。 嗯，我觉得这提示特别有必要。 对， 而且我真的是觉得我看了这个资讯以后啊、 嗯、 我在想自己真的特别笨，因为你让我特别小心嘛，我每次都往后看，我为什么不能用右手去开车门？我每次都使劲往后看，再用左手再使劲往后看。 哦，一般人都是这样，一般人习惯 都我觉得笨笨的。 没有，我跟你说，其实这样就是你笨一点，在这种方式，就是这种事情上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的动作慢，就有让人家有一个反应时间。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细节说的特别好，就一定先把车门开一小缝儿， 嗯， 让大家知道你要开车门了， 嗯， 哎，然后呢，这个时候，然后才能他让他顺利通过，然后你再开车门下去， 嗯，开一个小缝，然后伸出来， 伸出一小手指头，哎，你好， 我要出来了。你们都离我远点。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嗯， 比如说我前两天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我们楼道有一个大爷， 嗯， 特别好，现在就以前的时候吓唬我一次，他有一个习惯在楼道里边在窗户边上站着， 他其实是不是在暗中保护你们，保护小区的安全？ 不是，他就可能会出来，比如说透透风啊、透透气啊， 啊， 在那站一会儿。 嗯， 然后有时候你上楼的时候低着头啊，不太想这些事儿。 嗯， 有一次我就一抬头，就突然间大爷回头冲我一笑，我就一下就吓住了，就真的给我吓一跳。你想，你这特别安静，他站那一点声没有，然后你再往上走的时候，真是吓一跳，你老大爷。 然后呢？ 然后后来现在人就特别好，在站着他一听楼底下有声音的时候，他先咳嗽一声。告诉你这儿有人，所有人我都观察好几遍，无论我还是其他人上来都有这习惯，你就会感觉哎，就是知道楼上有人了，你再上去的时候有一心理防备了。 他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干，就站在那儿。 不是，人家就是自己呼吸一下，或者是人家就出来就透透气什么的吗？啊、 嗯， 所以说就是挺好一习惯，就是所以说我就用从这事儿想起来，有时候偏执于啊，替别人考虑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是一件好事。 对、 嗯， 而且熟了以后，我觉得。可以成为朋友啊，比如像这种 啊 大爷，然后你可以 不打不成交，大爷，下一盘。 哎，大爷，今天又被大妈赶出来了，跟他开个玩笑嘛。 这样说话，你这有朋友吧？我后来确实打招呼，确实打招呼啊。 然后他还没有告诉你这个小秘密。哎，来看杭州的一位厉害的爸爸，很多爸妈呀，觉得虽然说。孩子终于要开学了，但是没有觉得解脱，反而更忙了。是因为，据说啊，数以万计的家长在开学第一天都会忙一件事儿，就是给孩子课本包书皮，这跟以前一样， 对 吧？ 嗯， 那时隔多年呢，很多当年书皮包得飞快的爸妈，现在看着孩子堆积如山的新课本呢，还有厚厚的一叠书皮，都会。比较感叹啊，也会在朋友圈可能会吐槽说这一定是世上最 最枯燥乏味的事情了。 嗯嗯，可是偏偏有人呢将烦心事演绎成了一系列的艺术品。来看看杭州的一所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呢，小郑一起床，哎呦，就看见了桌子上的这新课本，都穿上了新衣服，不由自主的向辛苦一晚上的爸爸竖起大拇指，老爸，你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 这像夸吗？这孩子啊，童言无忌。 哎呀，这肯定、就 是、你还 是 可以的啊。书皮的材质呢，虽然是普通的牛皮纸，但是啊，图案各异，全部都是这个小郑的这个老爸啊亲手画上去的，临摹的是丰子恺的漫画作品， 更厉害了。 哎， 其实我们说这个包书皮就已经够麻烦了，为什么 麻烦吗？ 啊，不麻烦吗？ 我真觉得这是小时候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尤其是一年级刚开学的时候，你有自己第一套课本的时候，那种兴奋的程度，感觉我以后门门都考100分，就这种感觉，是不是？然后包书皮的时候就感觉啊，你先说， 你说， 就是分两种， 嗯， 一种是那种就是图省事儿， 嗯， 1毛钱一个塑料的这个 塑料的套上就可以了， 套上就行了， 嗯、 而且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宽窄啊大小不是那么合身，对吧？衣服有点大，对，老掉、 嗯。 后来呢，就是跟家长一块儿，家长会教给你从哪儿打个折啊， 嗯、 从哪儿哎怎么往里窝呀、啊，哎拿什么、 嗯、 哪儿一粘啊，特别结实又好看、 嗯， 对吧？选自己喜欢那种小卡通的。小猫、小狗、小兔子， 嗯 啊， 米老鼠， 粉红色的 美少女战士 啊，对，那种就男女不一样啊， 嗯、 包书皮儿，我觉得这真的是当年挺好的一种回忆， 对， 是吧？ 对于咱们来说，一定是美好的回忆。你像咱们那时候才几本书啊， 哦，对， 了不起就是数学、语文， 对，谁说的？我们美术、劳动 都要包， 思想品德当然包了。 哦，好，了不起就5本了。 我想不起来了，还有呢，当时也一小书包呢， 嗯， 这也加上咱俩年代不一样，对吧？ 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数学、语文， 真的吗？ 假的， 啊！ 我先去 吃饭。 我们继续来看这位爸爸啊， 嗯， 郑爸就说呢，原本为了省事儿，一直是用这个塑料封套去给孩子包书皮的， 哎， 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塑料的封套异味比较大，担心对儿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所以呢，从去年开始呢，就换用牛皮纸了。牛皮纸倒是没什么味道啊，就是这个空白的封面看上去太单调了。新学期开学之前呢，郑爸就做了一个决定，要给孩子画一点喜欢的图案。那么他挑来挑去呢，最终就选择了丰子恺的这个漫画作品。他说呢，我本来就很喜欢他的画，加上他很多作品都接近孩子的生活，贴近自然，那意境也是非常的优美，用作课本的书皮配图呢是再合适不过了，从长远来看也是一种艺术熏陶、 哎、 有心了啊。 对， 嗯， 而且呢，因为这个网购的这牛皮纸啊是刚刚到货，这郑老爸是晚上7点才开工啊，连包带画一直折腾到了深夜12点。其实呢，说难也不难，配图呢都是提前挑好的，从网上下载之后呢，直接照着画就行。绘画工具也非常简单，勾线用软笔，然后水彩笔上色，关键是要用心。这老爸说了，儿子也点赞，让他这个非常有成就感。看完这个郑老爸的这个书皮啊，再看看你给娃包的，是不是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了呢？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娃一起包书皮啊。 对 呀、 啊， 小手工是不是？ 哎、 嗯， 而且还有这一项，你拿去说，拿去之后让孩子跟同学比一比。你看这我们家包的薯片啊， 嗯， 也不贵，5块钱一张，加我爸微信。 所以这个杭州的小郑一起床，他说：“爸，你还是可以的。 哎”自己给老爸想出一条这个商业致富的路啊。 是。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会偏执于哪种事情？ 哎，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来听歌，来自这个陈鸿宇的《雨好》。 尤其四月，浮草间鱼儿跃起，墙头破茧，枯木点绿，铁罐顶。 春雨一把梳洗，有情流雨随万里迷住结局，相扑之下水波突起，经波上下雨一场绵曲，伞下人提灯去，蓝瓜果滴答滴，歌恋花黄石滴答滴，又起秋雨，一口烟来老翁上去，该农忙去啊，该织棉衣，该绣破腰，早见落雾，枝头见白果糖随之遍地，冬雨一点湿衣，滴答滴面前迷，潺潺地入清溪，过雪泥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 刚刚呢是一首陈鸿宇的《雨好》。 刚刚我以为你说刚刚是一首催眠大曲。 到了麻烦总算是唱完了啊。今天来聊的话题，好好说说说说这个自己总是偏执于哪一种事情。 是，其实说到歌，有一位朋友真的说到这个有关歌曲了 啊。 他说单曲循环祝天下所有情侣都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哎，好妹妹乐队的一首。 嗯 啊，就是好多人有这种单曲循环的习惯。 是， 我也发现这问题了。其实我在车里边那个 U 盘里边啊，自己下载了这个几十首歌，但是真爱听就是老听的还是那几首，老倒来倒去。 我不知道你什么 就是那韩磊的，不是那首，就是经常会你几十首歌里边翻来覆去倒来倒去，但是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就存这三首歌呢？不行，必须要都存着，然后就 你要有切换的感觉可能。 而且这几首歌其实挺麻烦的，大几十八十多首歌，你得从比如说那首歌在第五首，下一首爱听在第十五首，再下一首歌在三十六首，不知道什么问题。 对，偶尔搭你一次车就觉得就精神上受到了摧残。 为什么？ 就是你永远都在切歌呀，就这个歌人家歌，比如说我不， 全部都是这样，然后不停的，然后 找到一个自己爱听的， 然后别人都听不懂的歌。 对，我觉得有比我厉害的，比如说你看那个啊， 嗯， 一闪一闪亮晶晶，听不得别人在我旁边剪指甲， 剪指甲就是咔咔咔那个声音， 这怕什么的？ 指甲刀的声音。 哦 哦， 好多人听不了，就那个铁勺刮盘子的声音， 这我觉得都听不了。 我没事， 真的， 真没事。 那你那个钥匙刮玻璃怎么样？ 没问题。我有一个听不了， 你敢不敢一会儿我 你刮随便刮，真没事。我只是对一个声音不行。 好， 但我不能告诉你，我从来不告诉别人我这个弱项。 我对一个声音不行， 对，特别不行。而且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东西， 嗯，说说呗。 不说。 好吧， 不说。 嗯，好吧。来看有书公子就说了锁门，说带钥匙这些事情总是要反反复复的问自己，我到底锁了吗？我到底带了吗？ 嗯，对、 嗯， 甚至有一次我都已经把车发动起来了之后，捏车上楼锁门， 其实锁了吗？ 其实锁了，我还告诉自己，因为是快锁嘛，就是一提门把手就锁上嘛，然后我就回家特意拿钥匙把它开开，我看锁没锁，看来还真是锁了。就因为太忙的时候，你有时候不顾及这些事儿，顺手一小习惯你给锁了，下楼的时候你想别的事就给忘了。 哦，其实你说到这种锁是容易，就是忽然间不就不知道自己锁了没？ 啊，对对对，你这它不像你，比如插上钥匙，你拧完之后你知道了，对吧？ 嗯 嗯。还有像屋顶上的猫爪子，他说了，视频必须从头看，不然干脆不看。就是这个什么片头啊，都要也要一定要看。我也这样，除了那个，就是片头曲。 嗯， 最好是在那个第几集出来那时候看这片儿是最舒服的。如果没出第几集，已经开始这片了，不行，必须往前倒。有时候其实你开这一点比这个你再倒回去就差一秒， 嗯， 那个必须要倒。 你就要看清楚是第几集，你觉得那是正式开始了？ 不是，看电影也是必须要看到出画面的第一个画面之前那个字幕。 哦，那个我也要看。 是吧？就是必须英文字幕啊。就看不懂的那种，就是那个英文就是啊那样。 其实因为电影是这样啊， 啊 你错过一个画面，你可能就 连不上，因为它节奏太快了。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样。然后书也是，这必须得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个字不能跳，看不懂回去再看一遍。 所以一年也就看几行。 一年就懂这么几行。 哎。 嗯 啊，来看这位山山山山大王说， 嗯， 只对长得好看和有钱感兴趣，非常现实。 我跟他有50%相同处， 长得好看。 对对对对，一直偏执于这件事儿哈。 嗯， 还有像那个小小西，他说一定要闹钟响3遍才起床， 这不是真的是睁不开眼才会出现的情况吗？ 有些人可能就习惯第3遍起，就他会有一个潜意识， 前2遍听不见， 听得见啊， 啊， 听得见，然后按完之后第3遍才起。 哎，我这样想，我生活中真没有这种必须要做的小事情，是不是我没什么追求啊？ 你不正常啊，你不够我们偏执，你太正直了。 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对， 来看这位，他的名字啊，也叫做小公主啊。他说我睡觉的时候要抱娃娃。 嗯，我也这样。没有， 你的习惯还很多啊。 对对对对， 为什么大家说一个习惯都跟你有相似之处？ 我能理解他们呀。 是吗？ 啊， 那这位朋友买口红呢？ 哎，我也看见了，就发了一大堆。 嗯， 而且这个我觉得他和下边这朋友啊挺有意思，他是秀了一大堆口红。 嗯， 能帮我这牌子什么我也不认识，反正我看起来我知道这个不便宜，这应该是口红里边相对较贵的，就是那个好像这是一什么形状，一打开之后一小，就有一小镜子，一来之后一小镜子。 你比我懂得多。 不是真的，这个我见过，这个就比较估计是比较贵的。然后再看下边 XSI， 他说了变成富婆， 嗯， 这两个人啊， 真不错。 嗯， 哎， 再 来 看 看， 嗯， 这位朋友说吧，是有关袜子的。 嗯， 7双不同颜色的袜子，必须是某双袜子。配某件衣服，而且一周之内绝对不能有重样的。 嗯，这个我跟他也相同，我是一周一双袜子，7周7双，他是1周7双。 人家还要配衣服呢。 我也是配衣服啊。 你的袜子都百搭。 不是，我衣服也是一周一件，7周7件吗？ 好吧， 啊， 你太厉害了。 开玩笑，开玩笑。再来看看啊，这个长腿姐姐她说了，我是会计，所以数目经过我手一定要算两遍。哎，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工作的习惯。 嗯， 我有一个就是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嗯， 所有数字过他脑子之后一定会记住，这个特别麻烦。 可是好厉害啊！ 真的很厉害。就比如说周围，特别有意思。我说你说一下那个谁谁电话是多少，然后他说一遍，我这手机还没打完的时候，他就已经重复出来了。 哦， 就我没记，我说多少，然后他就帮我重复了。然后比如说我多年前我自己都不记得小灵通的号码，他能记住。我之前几个手机号码他都能背出来，他不仅仅背我，背周围很多朋友的车牌号， 哦， 连谁谁谁的父亲的车牌号他都能背出来。谁谁谁妈妈的谁谁哥哥的车牌号，就是他不是故意背的，他就这么一乍一扫就啊知道了，就记住了。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脑子转速太快了 呀，哎，对对对对对 对， 就不经意的就会记很多的事情。 哎， 我太羡慕这样的朋友了。 你看看， 真的， 所以咱俩 太厉害了。 说这半天，我倒觉得其实有一些偏执啊，不是病态的偏执，其实挺好的。第一，能可有可能成就你一份职业。 嗯， 你比如这样，你看人家去银行工作了吧？ 嗯， 对吧？还有一些生活上的习惯，比如说锁门啊、锁车啊，这些其实都是好事儿。还有人家勤换袜子、爱干净呢，对吧？是不是？ 对。 所以说，就有的时候这个偏执啊，就是自己掌握一度，还真是一件好事。 对，养成好的习惯，对生活、对工作都是好事儿。 哎，最后也希望大家都不正直，都有点偏执哈。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一壶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实际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轮流互相的安慰，彼此打气。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要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当一杯咖啡的时间都能搞定，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 北京时间9:00。 FM 九八六。